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第四晚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晚将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晚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国家的娘子在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走路。 中分两倍。 从梦醉哦醉，那王子把马接人去，王子是红军。接着做把你落地，如如风如飞，七百里不归人走，王子两意快不及。